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十二迷你就是它就叫十二迷你，要怎么解释是什么？它的名字就是迷你啊，就是它其实就跟十二的功能差不多，就是它后来不是有出什么，还有十二 Pro 还是多少的吗？ 嗯。 Pro 就是现在的最顶尖，它有三个镜头，然后十二跟 mini 都两颗镜头，就两个骰子这样子。然后 mini 它就是尺寸比较小一点点啦。 了解了解，就是穷人版就对了。 对。 哎 。可是重点是，其实我觉得 mini 比较适合我的手哎、欸，因为它不那么大只，就是你知道 iPhone 其实它一开始最初的设计是要你单手就可以打字，单手就可以掌握的， 嗯， 对对吧？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啊。你又想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去？ 没有，我只是想到说，还蛮常有人在安慰自己，是因为买不起 Pro， 然后就说因为我的手比较小。没有了。这也是要希望，就是心理咨商师的待遇可以好一点，就可以让阿桃再买大一点的手机，对不对？ 可是我确实也买不起啦，这样。可是，不是啦，但是其实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三 C 迷或者怎么样，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够用就好了。 嗯 哼， 对。而且其实要不是，就是其实我觉得我那只手机还是可以再撑啦。可是我就觉得说算了，其实这样好像也蛮困扰的，我就换了。 好，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节目差不多可以开始了？ 好啊。 好，哎、欸，对了，大家就是今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最新的那个今天的疫情是说，本日新增案例266例，然后校正回归只有89个人哦、嗯，所以说目前这样看起来应该是疫情有在处于趋缓的状态，就是大家的努力是有。是有成果的，那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咯。 可是才一天呢、欸、 可以看得出来一点点啦，就是因为那个数字差别性蛮大的嘛、哦、稍微可以看一点啦、但是对大家就是可以继续保持乐观，然后好好的努力防疫这样子， 就是在家吧， 是的，嗯， 哎、欸、可是你知道我最近出门就是真的有感觉到有种空城的感觉， 嗯， 对，就是人真的变少了，然后店家也都关了，就是其实很多店家的营业时间都有调整，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今年的景气应该会真的没有到很好， 嗯，对， 对， 其实去年景气的话，台湾好像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说那个相对比较好，所以台湾去年的景气算表现在全世界算蛮不错的。 嗯哼哼哼。 不过我 哎，讲到这个， 我们这频道又不是他妈理财节目，或者在讲这傻笑了。 不是，我跟你讲，讲到这个，我想到我有一个东西我要讲，就是我之前去买手机的事情、嗯。 对。 好，但是在这之前，我要想先问你是刚睡醒。 我确实是，我确实是刚睡醒。我刚跟阿桃讲说，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晚15分钟录？那、其实主因是因为我刚刚在睡午觉，看这样都可以被 你 看出来， 超级明显，你刚睡起来， 阿桃， 你的声音就还没开嗓，你知道吗？ 哦，是吗？我想说阿桃怎么那么厉害？你是有读心术吗？你心理系的，真的有读心术的？你怎么知道我刚睡醒？ 就跟我们这节主题一样，是不是？ 对啊，没错。 好笑。 好啦， 好啦， 我们就在阿桃的欢笑之中，先欢迎大家今天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我是刚睡醒的阿元， 我是阿桃。 好，那你刚本来讲什么？ 哦，对，我刚刚本来要讲，就是因为我后来去换手机这件事情嘛，然后。反正我就到我家附近，就我自己本身用的那间电信公司的那间电信公司去换手机。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本来就是想要买空机，我也没有要再去绑什么其他的方案还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欧洲怎么样啊，但是台湾很多电信公司很喜欢说，你一个月缴多少钱，然后缴30个月，然后呢你手机就可以多少钱比较便宜的价格去添购这样子。然后 我其实之前你还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之前台湾有那个499之乱，就从中华电信开始， 有 对对，就一个月499，然后4G 吃到饱这样子。然后后来反正我也是用499，就反正就一直用了很久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因为换手机，因为其实我刚刚就说我不是一个很懂3C 的人，然后我去那个门市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说，哦，如果你要换12的话，就是12目前你只能用 5G 哦。然后他就开始跟我推他们的方案，就是说你这999可以。999还不是吃到饱，我一个月999，然后就说这个999你可以，就是它有限速，然后限速之后它就会变慢还怎么样，就如果说你用超过那个容量的话，然后他那时候一开始绑还一直要推我一个月1300多，然后这样手机就可以零元，可是你绑就要绑30个月，跟甚至有绑到4年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想说哈，这太贵了吧，不行。所以我那时候就在一个我以为我只有 5G 使用的前提之下，就我没有其他选择了，因为他那时候跟我讲说，哦，12只支援 5G 哦，4G 不能用。所以我就签了那个方案。 反正你就被这样的话术给骗到了，就对 了。对，我就被骗了。然后后来，反正后来，总之后来，我想一想，就是我后来回去，我朋友就问我嘛，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我怎么这么容易被骗，就是说怎么就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12是可以用4G 的，你知道吗？然后后来隔天就，反正我后来就很焦虑这件事情啊，因为我就觉得说，啊，我合约都已经签了，他这样还给我退嘛？而且我在去之前我还找了很多功课，我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家很多长辈的老人家也都会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用3C 嘛，那我们的长辈其实在乡下的地方，那小朋友都在都市工作或念书的情况，其实大家都用 LINE 啊或者脸书，他们也会开始学或者是学着怎么用。那问到一些遇到一些问题或怎么样，其实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可是他们能找的就是门市的人员，那门市的人员可能很热心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开始推那些方案，其实那些长辈都会签。 对， 对啊，然后我就发现怎么讲，就觉得后来我发现就有一篇就是在 PTT 上面有一些人写的文章，我觉得写的还蛮不错的，我觉得他们就有反映到就是老人家他们其实自己在家的需要人家陪伴，或者是当他们遇到了，因为3C对他们来说是很不熟悉 的、 对，所以这个时候有人，而且你看门市人员其实那个年纪都像什么，他们的小孩， 对， 所以又更容易取得信任感。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跟我们前面几集有一集应该是在讲新兴宗教或是什么的时候 有 讲到，就是不是啦，我觉得就是假设说，虽然说这种有点算是半强迫半情绪勒索的那种推销方式，可能在你眼里看来会觉得对长辈来说可能是不太好的，但是其实像你刚才讲，这些长辈们的可能孩子啊孙子其实都在别的县市，那他们其实偶尔就是过去找他们聊聊天之类的，去找这些门市的人员聊聊天，然后转请他们帮忙之类的，有一种陪伴的感觉。如果说他真的觉得花这一点点小钱，然后就算买了一个他可能不需要用的产品，那他觉得这样子有安慰到他，那我觉得其实也还好啦。 对啊，对啊，是这样没错。可是他绑又要绑很久，绑30个月那些。好，反正这不是今天要讲的重点。 对啊，我想问你，那你今天怎么扯这么久的东西？在讲什么？ 没有啊，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你看，比如说像我们讲，从这一个事情，就我也可以理解啊，因为就像我们讲疫情，比如说会有一些经济，然后又或者是说像我们刚刚讲老人家的一些，比如说孤单心理等等，其实都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有一些关联的嘛。 我刚刚听到这个故事，我就在想说，哈，你不是心理系的，你怎么连这个合约都不懂？ 我又不是法律系，还是什么系？没有，我跟你讲，可是就是因为我念这个，我就会觉得说我相信人性啊。 是啊、哦。 可是经历这些事情之后，我就觉得妈的，人性不可以信。 我倒是蛮 真的， 蛮惊讶，你到现在才发现这件事情的。 没有啦，我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其实对于人性这件事情好像这样又有点扯远，但是我当然不是完全相信，可是在那个当下我会觉得说我相信他的专业。对， 他的专业就是要说服你买产品啊，所以你相信他的专业。 就我因为我想，因为怎么讲，因为我想说电信人员一定比我更懂3C。 对他们也更懂如何挖三 C 的洞给你跳。 对啊，是这样没错，我才被骗呢、啊。 哎呦，你心理系的呢？啊，怎么会这样子哦？ 啊，我自己切腹好了，算了。 好， 好啦。 所以我们今天怎么突然想要来聊心理这个諮商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大家应该各位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们两个是心理諮商圈出来的。那阿桃现在人在台湾职业，我人在英国。那其实如果要聊这个话题， 就是、受训背景都不一样。 对，其实如果要聊这个话题，照理来说应该不会拖到第21集，应该前面就开始讲了。但是怎么会今天突然想说要讲这个主题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第一个部分是因为这主题是我们比较擅长的，然后因为毕竟我们俩都是这个产业出来的嘛。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不知道你们发现，其实近几年其实坊间有很多就是这种心灵成长的书籍，然后又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心理师他们把他们自己的行销的很成功，甚至有一些还有出什么恋爱的 app 还是什么的交友软体。 对，或者是有一些根本不是心理师，然后假装好像在节目上表现像心理师的。 对，那个部分我就不好多说，毕竟我还在台湾。 对对对， 对啊，反正就是，其实我后来发现，身边很多非心理相关背景的人的朋友，其实对这一个领域很好奇。那个好奇可能来自于说，他会想要知道说怎么样，就是让自己的心理是更成长。因为我其实觉得现在就是怎么讲，物质我们已经很满足的情况之下，你就会探讨更高的一个层次嘛，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再来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其实觉得从小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一些电影还怎么样，就是会对于心理师，我以前可能你没有念这个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讲心理医生这个词，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哇，电影啊写的好浪漫哦，就是穿着漂漂亮亮，你就翘个二郎腿，拿着一张纸跟笔，就所以你的感觉怎么样？ 你要不要多说一点？ 你很难过。 然后讲着讲着，好像这些话讲一讲，就是个案就会自己忽然崩溃大哭。哦，你好懂我，我要把我全 对 这辈子的事情都跟你讲。 诸如此类的， 没有这么简单啊，真的。 对，而且我觉得电影还形塑出一个形象，就是说，好像是从事心理师这个工作，好像是比较高，那个叫什么 high class。高阶级，然后收入好，社经地位高，就是可能会，因为我电影不是都会有个柜台小姐，然后会进来跟你说，Dr. Xu， 你今天三点有一个预约的个案，还是什么的， 对 吧？所以我觉得电影会，因为这毕竟是美国的电影，所以你可能就会，我就会让很多很多人可能对于心理师这件事情会有一些误解，就是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心理医生，在台湾是没有心理医生。 对，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心理医生？ 就是好，以台湾来说，我不知道就是国外到底是怎么分啊，但是就是以台湾来说，我们心理师分成两个，一个是临床心理师，一个是諮商心理师。那我自己目前在台湾是諮商心理师。对，那这两个的受训背景也很不一样。临床他们的工作领域比较多会是在医院居多，比如说有一些横件或者是测验，这个部分可能是他们在专业受训领域上面比较着重，而且会是他们比较拿手跟擅长的。那比如说像是智力测验啊，看他到底是不是特殊生嘛，然后又或者是说反正有很多的测验都是他们比较擅长的。那諮商的部分，諮商心理师比较多职业会是在学校，对，然后医院的话就真的比较少，学校跟社区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没有心理医生，但是我们有比较类似的，比较像是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就是可以开药，但我刚刚讲的那两个心理师是不可以开药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开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下诊断，我们可能只能 对，我觉得一般来说，我们在定义心理医生这个东西的话，它必须要同时兼具物谈的实务的内容，同时还有开药的权利。所以说，就像阿塔刚才讲的，台湾的话有在做物谈的话，应该就是所谓的临床跟諮商。那么物谈的话，我们一般来说把它设定到50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是一 section 的 的那个框架时间，但是如果你今天去医院里面看精神科或是身心科的话，你可能跟这个医生大概只有面谈5到10分钟，甚至是 没错， 可能差一点点吧。所以说其实在实际台湾的身心科里面是不具有身心理医生的这个工作的类别的，就是因为这样。 对，因为台湾的精神科医生基本上很忙啦，所以他就是主要就是在开药，他不太可能就是花50到60分钟这样跟你在那边午谈，他顶多就是会把你转介给心理师这样子。那心理师就是基本上心理师不能够随便下诊断的，因为我们不是医生。那精神科医生就是大家就会知道，就是他就是要考到医学系嘛， 嗯哼嗯嗯， 然后要受过那个医学的那7年吗还是几年的受训，那个部分可能就不是在我的那个专业领域范围，但反正就是我们是不可以吃药或者是下诊断的，我们可能只能说哦，我觉得可能是怎么样，但是还是要跟医生讨论，以医生的话为主这样子。 对 对， 但是在美国美国的话他们就比较有，确实是像我们在那些影剧啊电影里面看到的情况，就是他们确确实实就是今天这个医生他同时具有开处方签开药的那个权利，那他同时跟他的个案在做就是可能50分钟的误谈这样子。这个形式上的误谈不可能不仅仅是一周一次，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在定义智商的关系的话应该是至少一周一次吧。那我们讲至少嘛，但其实以国外而言他们很多都是一周可能2次到3次的，甚至有人是每天都。 而且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还有是因为就是在台湾误谈健保没有给付这件事情，可是在美国他们的保险制度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 这个因为我个人不是美国，所以我也不知道美国的系统是什么样，但是在美国可以看心理医生应该也不是一个太普遍的 它也不便宜就对了， 它也不算便宜吧。以我在英国来说的话，厉害一点的精神分析师大概一个小时也要收50到60，所以其实这个数字可能没有比台湾的，大概也是大概2000块-3000块台币这样子。 你说在英国一次2000-3000， 对，差不多是这个。但是英国的话，英国人可能看这个，他的频率会高一点，一周可能看2次到3次都有可能。 一周看2次到3次， 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对啊， 有这么多可以谈哦。 以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有很多重要的东西会在你东西谈完之后出来 哦、 因为你本身没有办法在重要的东西，你现在没有办法把它想起来嘛，所以等到你、 okay. 你把你能想起来的东西讲完之后，搞不好那些东西就跑出来了。对 哦、果然是精神分析， 很懂得赚钱呢、啊， 真的。 对，你再看阿桃如果有一堆个案，然后就是一周都来看他3次，哇，他今天不做 podcast 了，他在旁边数钞票， 真的。哎、欸，一周3次很多哎、欸。哦，好吧，那反正总之就是怎么讲，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一集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澄清，就是说其实在台湾从事心理师真的不是像电影里面演的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好，不是就是坐在那边了， 比较像是在做功德的啦。 这倒是。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的心理是很辛苦啦，就是我觉得是要18般武艺样样要精通，而且你现在还要你要知道要怎么样行销你自己， 对，还要可能长得漂亮或是我不知道， 对，然后要穿白袍。哎，你有发现这件事 靠腰咧，我、等下白袍这个要表谁吗？你先给我心理准备。 我 有点抖。我有点抖。你有在特别影射谁吗？ 没有。你这样讲我会害怕。 跟潘怀宗一样。 不是。你直接把人名讲出来。 因为他的争议已经够明显，就是我觉得我不用讲了。 好，没有啦，我没有表谁，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看穿白袍这件衣这个其实也很有意思，就是你要展现出你好像是专业的，对吧？ 就台湾已经台湾已经没有心理医生这个东西，还要卖弄这个误差值来告诉大家你的形象好像是医生，但事实上台湾没有心理医生。哦，这个逻辑我蛮喜欢的啦。 好，反正就是反正赶快结束这个话题。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就是刚才就是提醒我是不是看起来没睡饱，有点后悔，就是 醒来之后火力全开。 对，真的有点火力全开，你还是去睡觉好了。 给你发 好啦，没有啦，但是我真的要讲的就是在台湾从事，因为 我真的不知道在国外是怎么样，可是比如说就我自己以前在学校工作，其实是行政工作也是多的，就是你可能要办很多一级，就怎么讲，就是我们会有分一级二级三级，那一级可能就是在推广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说哦，我们有学生辅导中心，我们有諮商辅导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你可以比如说你有一些烦恼，你有怎么样的时候，你可以来找专业的心理师聊一聊谈一谈，所以你要去做很大力的去推广这件事情。那要怎么推广，你可能就是透过办一些讲座啊，工作坊啊，团体啊，那些讲座可能就会是跟心理成长有关的主题。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台湾确实还不像欧美那么的盛行这件事情，就是可能对于很多欧美，我当然不是说全部啦，但我是说就广泛来说，对于他们来说去做心理諮商这件事情，甚至伴侣諮商或 家族諮商，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其实在台湾还是有一种好像生病的人， 对， 有病的人才会去的。 对 对吗？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台湾从业的心理师可能要花很多的力气跟时间去推广。但当然如果说我觉得先讲到这之前，我们先稍微讲一下，就是如果今天你有想成为諮商师的话，你可以 怎 么做？ 对， 在台湾的话要怎么做？ 嗯哼， 就是在台湾的资格就是呢，你要先大学的科系好像不管，但是你要有那个諮商相关的研究所或者是临床相关的研究所，然后你要取得研究所的学位之后，你才可以就是有那个应考资格， 对， 你才可以参加那个諮商师或临床心理师的国考。而且你取得毕业证书，现在一年已经改成一次了，以前一年两次。对，但是你要在考这个之前，你除了取得那个硕士学位之外，你还要有实习哦。你要有取得实习十分实习学分才可以考。 一年的全职实习嘛，对不对？我记得台湾的话， 对，跟还有一年的兼职实习。就我自己的经验是，一年的兼职是兼职的意思，就是。一个礼拜去一天，去实习单位实习。然后全职的话就是一个礼拜去四天，四个整天。对，但是还是要看每个学校的规定啦，就是但是就是基本上国家考试会给你一个时数的，比如说你个别物谈你要达到几个小时，你的团体諮商你要达到几个小时，你才可以就是机构认可之后你才可以参加国家考试。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那个台湾的心理师的培训的历程其实是蛮严谨的，基本上基本上就当然还是有一些学校就我不是那么的 欣赏 对，就我之前自己在学校跟一些学校实习生接触的经验，我会觉得有一些学校怎么讲，就如同我一刚开始开头所说的，其实这几年諮商这件事情在台湾变得很热门，然后也确实有很多人对于諮商从事諮商师或心理师这件事情有一个憧憬，所以有些学校当然就会嗅到这是一个，尤其是私立的学校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可以赚钱的行业嘛，不是行业，可以赚钱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当然就可以招收很多实习想要考諮商所的人，那他就可以收报名费啊， 对， 所以他就变成说他在做的是那个量而不是那个值，那他也都没有好好的去筛选就是这个学生到底适不适合，或者是说他的个人议题会不会阻碍他成为諮商师。 但我蛮好奇一件事情的吼，我蛮好奇的事情是在于，那你说这个你这些你不太欣赏的学校，他们的学生就是最后考取证照的合格率高吗？ 我跟你说这件事情，你基本上你只要会考试 就没有问题。 对，所以其实我们一直以来以前都有在听说过一件，就是你当你在台湾考上谘商所的时候，你已经半只脚踏进心理师的、 嗯、对，没错， 对，因为 是、 我记得我从以前那个时代就听说过，不是听说过，应该就是事实啦，台湾的谘商，台湾谘商所的设计就是让你来考到证照的，这个逻、这个逻辑好像这逻辑可能大厅之下、 okay. 听众有点不太懂我在讲什么意思，就是台湾心之所应该是要培育出心理谘商师或是心理治疗师，但是事实上往往可能台湾谘商所更大的比例在于如何让你考到这张执照。 怎么这件事情你说考到这张执照等于是说好像就是有点像是在补习班做考古题让你考到证照，是不是？ 是不是有一点类似这样子、啊、 其实我觉得其他学校怎么样我不知道了，但就我自己的学校，因为我们学校是比较保守型的学校，所以我自己觉得在培训上面其实是很扎实，而且要求是严谨的。那其实考证照基本上会是你自己的事情、嗯、就是你实习之后是你自己的事情、 嗯、 这是我自己的学校哦。但是其他的学校我会刚刚讲说有一些学校我不那么苟同，是因为有些学生的个人，我要讲每个人都是有个人议题的，可是他们的个人议题已经严重会影响到我，就是他在误谈的过程当中其实会让个案是会受伤的，但是这些学校并没有要出面去处理，或者是说去就是你知道，就是如果有一些人不是任于谘商师的话，基本上学校应该要把它阻挡下来，但是当然是要由原有的去阻挡。 可是你说学校阻挡他怎么阻挡？讲实在话 就不给他。我之前真的有遇到过，就是有学校有打电话来到我们实习，就我工作的地方跟我们说，这个学校或这个学生有一些状况，叫我们不要收他，或者是说要收他之前可能要再三评估、哦，就我们就挡他的实习，不让他实习，他就不可以考啦。 哦，原来 有 这一招。 但是我要跟你讲，因为心理师这件事情、嗯、他要真的要特别的严谨，他其实因为我们心理师在台湾其实是医师人员，你做精神分析你大概也知道，就是如果你自己对于你自己的议题跟需求你没有觉察，然后你就从业的话，其实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危险。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从研究所在受训的过程当中，老师常常就说，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就不要开那个刀，与其你还在、你在想你到底可以带给他什么帮助或改变之前，你要先做的是免受伤害，你最先要做的是不要让这个个案受伤，其他的有没有疗效、嗯、那些都是之后的事情。 对 对，那我要讲的就是再回到最一开始，会很多人会对于谘商有一个那怎么讲，就是说他们会透过谘商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这件事情、 嗯、 然后又自己不自觉的话，他就会变得很可怕。 我觉得这样的人非常多、欸、其实我们以前在 非常多， 我们自己在大学期间也看过很多。我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全台湾的科系里面最容易聚集心理有问题的人， 嗯， 困难 就是这里， 就是我们系吗？ 对，没错。 我觉得我们有一些很多系，就我们系上很不是我们系上，我以前同学不要打我，就是应该是说这个在这个圈子里面的很多人，应该不是坐在谘商师这个位置，而是要去对面当个案的，真的啦。 我跟你讲，真的是， 对， 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人他就会问他说，为什么你想要做这个做谘商师或什么的，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嗯、哦，因为我以前又被帮助过，所以我也想要成为就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人。那我觉得这大没有、哦、 我觉得这个超危险，这个超级无敌危险。因为我自己应该我去前年跟去年我应该都有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应该有跟几个业界的人聊过，我就说我觉得台湾应该要把台湾谘商所应该要把助人者这三个字从我们的课纲里面撤掉。 嗯， 因为我觉得助人者这三个字对于心理谘商师来说太沉重，而且也太把我们的角色定住了，就是我们不是在做圣人，你不要扮圣人， 因为助人者听起来就像、嗯、哦，我好像在帮助你。其实， 嗯， 我觉得没有诶、欸。就是如果说今天谘商师困在助人者这个角色，他反而有可能对他的整个诊疗过程，或是对他的个案带来很大的伤害。因为我们说实在话，就只是个案给了我们一个小时的钱，我们用我们的专业来替他在这一个小时里面，不管是解惑，或是陪他分析，或是帮助他理清他的思维这些。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不是在帮助他，我们的工作不是帮助他。 对，而且我觉得你讲到这个，就是助人者，就是因为这样，很多人都会以为说是不是志工，我们确实不是在做免钱的，而且我们只是在帮他做一些整理，然后帮他做一些厘清，看到他个人的议题，对他的人生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帮助他觉察，就我们是在用我们的专业在做事情，我们也没有在帮助他。 对，我觉得就是而且当你讲到助人的时候，你不觉得那个位阶就不一样了吗？就好像是我在上面在帮助你，我比你高一点、嗯、我比你有能力，所以我才能够站在这个位置帮忙你，对不对？ 算，我觉得算是吧。 我自己觉得啦。 但如果今天如果是社公司，我就会说他是一个助人工作者，我就会觉得社工确确实就是个助人工作者。但是我觉得谘商师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再回到刚才我们在聊到说我觉得很多跑来读心理系的人其实心里都相对于才是真正有问题的人。我觉得这个东西并不是指说心理师不能够是个案。因为其实很多职业的心理师就是开始工作以后也都必须要定期接受督导，或者是去看心理諮商，去被諮商嘛。那其实在我们精神分析里面也有一个说法叫做如果你不曾经是病人，你就不能够成为精神分析师，也是这样、 欸、可是我觉得这一句话主要应该是在鼓励我们要去做諮商吧。而且我会觉得说用病人，与其用病人，我倒觉得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议题的人。 确实是这样，所以议题这个东西，议题或是说我们讲精神官能症或是其他的人格障碍或是疾患，不要太严，不要太夸张那种，其实或多或少都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就像我们这几年很多人在聊的所谓的边缘性人格疾患，其实你说现在这个世代大家没有一点点边缘性人格的特征，只是有没有那么严重而已吗？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怎么讲呢，好，比如说像我之前在研究所的受训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有被要求要去有被諮商的那个经验， 嗯， 对，而且我们还有被要求说，哦，諮商你的那个心理师，是要有两年以上的经验，然后呢，就是我们还有被规定说次数，就是你不是只有去一两次这样子， 嗯，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啦，就是说你确实要有被諮商的经验，而且怎么讲，就是当然我们的议题是没有办法被解决或者是被就消失，可是我觉得至少你从事一个心理工作者，你至少要有的是你的觉察能力。 对 对，就像我们刚刚讲，很多人会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来做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就我这几年的观察是，有些人很喜欢或者是享受于帮助别人的那种满足感，就如同你刚刚讲的助人者，他会觉得说哇，或者是说他会觉得透过諮商他会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对 对，我觉得这非常的可怕，就是当你 又 当 对又当你自己没有自觉的时候。 我觉得就我们今天拿一个例子来给大家听听看就知道了。一个如果小时候被家暴被忽视的孩子，长大之后觉得自己因为没有受到这样子的温柔的待遇，所以希望可以把自己温柔的那一面传播给他的个案们，就是让他的个案们感受到被关注被在乎的那种温暖的感觉。这不是个健康的东西，因为他当然在最终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是啊，对，他带给他的个案很多温暖，他带给他的个案很多的关心与支持。但你要知道这个东西背后推动的是什么，是这个人对于他家暴议题未修通的结果吗？ 对 对 对，没错啊。 所以等到哪一天他如果真的遇到一个这个个案唤醒了他家暴议题中相对创伤或是相对不好的一面的时候，你很难去想象这个諮商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举动。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状况，当他们没有自觉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透过这个 这个疗程过程在疗愈自己，而不是还不是在医治自己，就是也不能讲医治，但反正就是他是在满足他自己的需求啦，在舔他自己的伤口啦，就像你刚刚讲的例子或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一样。然后这个其实这个循环对于他自己跟他那个个案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他可能也很喜欢这个当事人依附在他身上的那种感觉，或者是他们两个关系他们两个的界限是比较模糊不清的。我觉得这很可怕，因为 我觉得那种觉得希望可以被人依赖，希望或者是从那个治疗过程之中也从个案身上学到东西，也觉得自己被疗愈，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蛮正常的。我相信阿桃在可能做一些实践那个临床工作的时候也是有发现这样的情况，但是那个比例不能够很大。就是 你说有什么样的情况再讲一次， 就是你也会希望你会被你的个案给依赖，你也会希望你可以在你跟个案做工作的时候可能有从他身上学习到一些东西，偶尔体会到一些被疗愈的感觉，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我觉得那个程度之差别还是有的。 好，这样讲好了。我觉得在諮商工作当中，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是，它确实就是我跟你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两个之间一定会有一些情感的流动，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而且一定会发生的。而且我觉得个案确实或多或少就会发生一点依赖在你身上，因为我不知道他那个个案会怎么投射你嘛，也许投射你是他的母亲或者是情人还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会有依赖正常，可是呢，他带给你他的，因为他的依赖所引发你的情绪，那个我觉得才是很关键。就其实有点像反移情啦，比如说你今天是我的个案， 他应该就是反移情了吧？ 对，但是对，但是你依赖我了，我如果有觉察到说，哦，今天就是 Eric 这个个案，他其实是有一些依赖，然后我会把他我要运用这个依赖或者是他对我的移情去和他过去的早期经验或怎么样去连接去工作。这个是你这个我才觉得是专业的，你要去运用这个移情跟反移情。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享受这件事情，那就是你的问题。你享受就说，哦，他不能没有我。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懂我懂，但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还是要看程度之别，因为我们确实在很多临床工作中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辨识一个个案的核心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觉察到自己反应型的内容，我们可以透过自己的反应型的内容去反向推测出这个个案到底在什么样的早期客体关系里面有问题。 是这样没错，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这些人往往是没有觉察到这些的。就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有反应型啊， 对，一定 先不管程度多少，但是如果他们都没有觉察到，而且他们还很享受，或者是说因为这样而推论自己说，哦，我做得很好，一定是因为我很有专业，他才这么的需要我。你知道吗？我的意思是这样，因为我确实在生活当中真的有看到这样的实习生，甚至是有一些专业助人的工作者。那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不想要去讲说他是心理师、諮商心理师还是临床心理师还是社工，因为我怕大家会有一些就觉得说什么刻板印象还怎么样。但反正身为一个我自己觉得，如果你有受过不管什么样子领域的专业训练的话，你自己的那个界限跟觉察能力你就应该要有。 对， 因为我遇到的经验是，我想一下要讲，我怕讲太细 太抖了。 好，我遇到的经验就是学生在监所里面，然后呢他可能给了学生一些承诺，是说，哦，阿远，你也乖乖听话哦。如果你真的都没有打架违规的话，两个月你提名，你出来之后，哎，我们生日刚好都在同一个月，差没几天，我们一起过生日，这很不 OK 吧？ 在监所过吗？ 就是，当然是他出狱之后啊。这是不是很不 OK？ 就而且你知道我 非常糟糕， 超级无敌糟糕。而且我那时候在跟那个学生晤谈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今天所做的改变是不是因为那个专业助人工作者？他就说对。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欸，你今天你要做的一些改变，你是因为这个人、这个心理师、这个社工而做的改变，如果他有一天不在了或不见了，你怎么办？你的改变都应该是来自于你自己啊，而不是为了谁啊。 没错。 对啊，甚至还说啊，那你出来之后，你到台北，阿元我帮忙你找工作，找不到工作我帮忙你找。然后我们家那个大楼里面好像还有在出租，你要不要跟我住在同一栋大楼？ 我觉得帮忙 觉得、OK、 帮忙找工作可能还勉勉强强说得过去啦，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跟生人 介绍工作，对， 跟生人出来可能工作比较难找啊，有这种像咨商师这种相对于社会信任感强烈的 角色。介绍工作是不错，但是一起住就太 over 了。 他们可能不见得是住同一个房间，但就住在同一个大楼。 但我觉得还是很界限不明、啊。 他还给他的个人的手机，还有 Facebook。 哇，完蛋了，完蛋。 然后他自己还很，就是我那个学生，我跟你讲，学生会这样，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又不是念这个专业的，他会到处去炫耀说，哎，怎么样？我有阿桃的脸书，你会跟你的心理师聊天聊两个小时吗？你会跟你的心理师聊 Facebook 聊两个小时吗？他会去炫耀这件事情。 你心理师也不该让你有机会跟他在 Facebook 聊两个小时。 对啊。是不是很夸张？而且连那个学生都说，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有点怪怪的。可是我说不上是哪点怪。 这个人是，等一下，这个人是拿执照的心理师吗？ 不是。 哦，好好好好好，因为他如果是的话，那我就很好奇他的执照是怎么考到的。 欸、可是我要跟你讲哦，考到执照真的不是太大的问题，真的，你只要会念书，考上研究所，不要出太大的纰漏，基本上你考到国家考试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是真的很多市面上心理师界限不是那么的清楚。 嗯，我觉得在精神分析，我们精神分析很看重框架这两个字，就是我们认为只有特定的框架某些条件满足的时候才能够被称之为是精神分析，才能够算得上是心理治疗。 嗯， 精神分析师非常用尽一切的努力去维持住这个框架，否则你就是在做白工，就是在浪费生命。 嗯，可是其实在台湾也是啊，我们基本上其实是很讲求界限的，可是当你会跨越那个界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部分你真的要回到你自己身上好好想一想，你到底满足了你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 嗯， 对，真的是这样。哎，这真的很可怕哦。你这样到最后，哎，你知道之前其实有那个好像是体大吧，有一个女心理师跟里面的体大男学生谈恋爱这件事情。 没有，那这种故事应该蛮多的了。 对，但你不觉得很夸张吗？就是他们好像谈恋爱，然后好像还有金钱上的那个往来，所以后来好像学生、怎么样？ 我想要体大真是汉操很好吗？对不起，我邪念了。 就是小鲜肉嘛，就是年轻，然后体格又好，然后反正他们可能在我，因为我就说嘛，在物谈过程当中或多或少你一定会有那个移情，一定会有情感上的交流啊， 情欲流动啊。对啊。跟那个夏女士讲的情欲流动一样嘛。 对对对， 就情欲流动。对啊，那反正就是后来其实我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啦，反正就是打体大心理师应该就会有了，好像那时候还有好像是学生杀心理师还怎么样吧，有拿刀子去刺还是什么的。 真的，我怎么突然从都市浪漫喜剧变成惊悚片呢？ 没有 OK， 而且这是近五年的新闻吧，所以我才要讲，就是当你那个界限没有抓好的时候，你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的不知道。虽然我必须要说，就是确实有一些以前的那种什么心理学大师，比如说像那个谁 Peirce、 啊、 他就是对跟他自己的个案结婚嘛，对不对？ 他不是那个都市传说不是讲说他还在他的那个诊疗室里面跟他个案跑跑跑？ 真的假的？ 有啊有啊，这个故事有听说过。 哎呦，要羞哦。 对，但是我觉得早期心理分析或者是就是心理治疗的框架跟一些规定还没有很明确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干过一些事情。像弗洛伊德早期的话， 啊、 弗洛伊德早期甚至还会跟他的个案一起出去外面旅行。 没有，因为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自己觉得，因为心理这个产业其实像你讲的，早期可能那时候还不是很知道说 如果这么做会发生什么事情等等的。那 我其实也觉得说很多事情不一定要这么的拘谨，或者是怎么讲，比如说好，比如说像諮商这件事情好了，像 我之前就曾经有，可是我自己觉得我那时候在做的事情比较像是个管啊，就个案管理，但这个又好像有点过于专业。好，反正总之那时候我自己在跟他谈的时候， 我是带他到学校的操场有太阳，因为我觉得可以带他稍，因为他是有点忧郁的情况，所以我就带他到操场，我们是用边走路边关心的方式，然后晒晒太阳这样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然界限这件事情也没有说一定要这么死，就这种东西有一点像是伦理吧，就是你好像做了也不一定说是怎么样，可是你就会觉得啊，要怎么解释？ 我会觉得你为什么要，我会觉得做了不会怎样，那你干嘛做？就是 不会怎么样，那你干嘛做？ 你在既有业界的理解的距离下做你的工作不行吗？为什么你要跟？譬如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案例好了，你就好好的跟个案。在监所里面做工作就好，你为什么要给他你的 Facebook 跟他聊两 句？ 你为什么要什么什么东西？有必要？ 对啊，所以这些问题就是你要回到你身上问你自己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光是界限这件事情，它真的没有绝对的对错。 嗯哼， 对我真的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要讲到对错，可能我有一点太 低能的了，说实在话的。 嗯， 但我觉得我觉得这边可以先跟就是有想要身边或者是你的孩子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想要报考心理师，想要觉得透过这个方式来拯救自己的人的话，我觉得要三思啦。你可能先读个大学部，然后学学自我觉察，学学那些理论，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自己在大学这四年里面看比较好一点吧。但如果说你到了硕士班，你还发现自己这个问题没有被处理好的话，我会建议你先把它处理好之后，你再继续看要不要往下深造。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你真的带着那个议题然后从事这个行业的话，也没有说到不行，可是你可能就是每一次你可能就会很需要督导，或者是同侪督导，或者是你可能就会需要写很，你可能就要有写一些，比如说我们每次打完记录之后，你可能要稍微整理一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觉察到的有没有哪些东西其实是你属于你自己的，有没有哪些东西其实是你的一些移情或者是跟你自己的经验有关。比如说当你讲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特别的有一些情绪。 嗯嗯嗯嗯， 对，这个部分你可能就会很需要督导的协助跟帮忙，然后要一直自己去做一些书写，我觉得啦，因为像我以前受训的过程当中，确实我们会要写很多自我整理的报告，自我觉察，然后每一次的督导我们都要写督导的心得，然后个案记录也要做一些整理，就是对我们自己，我自己在这个物谈当中我发现了什么， 嗯哼嗯哼， 我有没有好像一直很想要引导他到哪一个主题或方向。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对真的有这个有兴趣，其实你也可以去諮商看看，可是真的不要抱持着哦，我今天来看看你有多厉害，或者是哦，我来学，我想学諮商，所以我来做諮商。 哎，我觉得这个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要抱持这个心态？你就好好的专注在你想谈的东西啊。 我觉得还好耶，因为我觉得在临床工作里面，你有些个案来，他也不是要求助，他就是要证明他自己是有效的。那 哦， 他要证明他证明他自己的防卫是有效，他证明他自己的这样子可能有点不太健康、偏执的想法是有效的，是有用的嘛？ 嗯、 那、哦、这个时候，我觉得不管个案带什么东西来，就是諮商师都要想办法去接啊。你不能说哦，我今天、 啊、 我。不能说今天哦啊我的个案很秋啊，感觉都不相信我，一直在挑战我，在抨击我，驳斥我啊，我就不跟他做，没有这种事情吧？ 是，对，但是我讲的是说，应该是这样讲，我刚刚讲的那个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但是如果你确实你还是想抱持这样的心态去諮商，我觉得也没有不行。但你的心理师，比如说假设如果今天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直接点出来这件事情。 哦、那 我就会说， 对，我就会直接说，哎，我觉得你好像来这边是想看看我多厉害，对不对？ 嗯， 然后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是来想挑战我就之类的，或者是证明自己很可以还是怎么样。 嗯哼， 对，我觉得就是这就是后面你跟你心理师要处理的东西。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建言啦，就比如说像我之前自己去那个被諮商的一个经验，哎，记得我就觉得那一次很有趣，就是因为那个金钱因素就没有再继续，因为其实还蛮贵的，就是那时候是做荣格，然后那个心理师是做那个沙游，就是他会有一些沙盘，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摆一些物件的 啊。 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还蛮好玩的。 但是就然后我那次是干嘛？哦，我那一次是失恋。 好。 对，然后反正就是因缘机会之下就去整理了一下自己这样子，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一开始去好像就走开头二十分钟三十分哦，就好像第一次的物谈你在讲失恋的经验，然后后面你就开始整理你以前过去的东西了， 嗯，对，嗯， 对你成长的经验啊，或者是你跟你父母的关系啊等等的这样。 我觉得大家可能有时候都会想象说，我去做諮商的时候，可能啊，我靠，没有什么东西好讲，会不会讲一下就没了， 嗯？ 但是我觉得大家真的不用太担心这件事情。第一，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的话，有可能到最后反而你是那个讲不停的人。那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精神分析里面，我们看待沉默也非常的重视，我们非常重视沉默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人他在什么时间点沉默，沉默多久，或是他沉默之后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觉得都是精神分析里面会认为，很好诠释个案的一些要素，所以大家就真的就是放宽心去吧，只要口袋够的话，就去吧。 口袋够深， 欸，真的啊！台湾目前的諮商师的定价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回归到讲到这个阶段，可能还是要跟听众解释一下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 目前如果是一些諮商所的话。大概是2000吧，就一个小时个别物谈的话，可是当然也有，比如说像之前在那个马街协谈中心，好像是比较便宜，好像是1000以下，800到1000的样子。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啊？ 因为马街协谈中心，哎，为什么会有那么差别？我不知道哎， 欸。啊，你不是心理系的？ 社区不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马街协谈中心的价钱可以拉得比较低，我不太确定它，欸，马街是私人的还是，反正它就是比较大，它对它是比较大型的那个医院嘛，那这个它我不太确定是因为这样比较便宜，可是像一些社区的諮商所它是自己开的，有点像自己投资自己开的工作室，它当然收费就会比较高。 嗯 对，因为比如说假设阿元开了一间諮商所， 嗯， 然后呢我可能会去那边接案，嗯，那比如说这2000块就不会全部在我的口袋啊，我可能会比如说像我们看怎么谈，那你可能就会抽多少，剩下的才会是我的，因为你毕竟你还有租金电费水电费行政人员费用等等的要用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常常会在觉得说，哎呀，怎么就是聊天聊50分钟就收2000块这么贵啊？到底有没有效也不知道。 对 啊不然你跟我聊天啊，我收你1000就好了。看大家 常讲这种话，对，真的会这样，他们就会觉得说你就在那边聊天，就坐在那边聊天哦。其实我真的觉得想要做一些澄清，就是我自己啦，我以前可能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个屁孩中二阶段，我就会觉得说念諮商到底有用吗？辅导真的有用吗？我就在那边谈话真的会有什么，就其实那时候自己也不认为这是一个专业。 干，那你填屁妈你自愿填屁 不是，在大学的时候嘛，你分数到了你就填那啊，那时候也没想太多，就觉得说哦，当辅导老师不错这样。那时候就中二嘛，你那时候哪知道到底还有，我那时候连有心理师我都不知道。然后后来渐渐，不要这样，乡下来的小孩， 啊，你外国的， 我那时候 你苗栗国的， 我那时候不是啦，我那时候真的只知道辅导老师， 我那时候真的以为就是念这个可能就是之后当国小的辅导老师这样子，就殊不知也没有去修教程。嗯、 有啦，如果 好啦，反正 如果说你真的是辅导老师，那最近疫情，你可能就是 YouTube 讲解课程的时候，你搞不好会有吸引十万人收看呢，说不定。 笑死，那可能要稍微就是梳妆打扮一下， 有 啊，不可以像现在这样素颜。 就跟最近那个罗东上 YouTube 教子弟的音乐老师 音乐课是不是？ 对对对。 欸、可是哎、欸，你知道我有朋友传给我哎、欸，但我真的觉得还好哎、欸。 好，欢迎阿桃下次露脸来看，跟他比较一下。哎、 欸，我会不会被公干呢、啊？因为我真的觉得还好。我想说，你们男生到底眼睛哪里有什么问题？ 超靠北的。 好了好了好了，没有了，不要再攻击人。好，我刚刚讲什么？哦，就是我自己也都觉得说这个是一个专业嘛，这件事情。可是后来职业到最近这几年，我开始觉得心理咨商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专业。然后后面我就会觉得说，我真的觉得我们不是在聊天，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去试试看的话，你可以发现去比较一下，你真的在做咨商跟朋友聊其实不太一样的。而且你真的做谘商、嗯、我自己啦，我很投入的时候，其实你做完一个谘商你会很累，你五十分钟、 嗯、对， 听人说话，你要帮他整理，然后去连接一些过去的一些议题、嗯、然后我真的觉得不是那种嗯哼，那、哦、你很难过哦，那你要不要多说一点、嗯、我就是不同的。 对，我觉得就像精神分析，我们在刚才讲框架这件事情，我觉得一旦进入治疗这个框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蛮神奇的，就是其实有点像是进入一个很特殊的状态，就是就像你刚才讲很集中，然后很联想到很多不同的媒材的一个难以言喻的状态。我觉得心理治疗这件事情对于不管是个案还是对于治疗师而言，其实双方都可以在这些过程中找到一些我觉得很美的瞬间、 嗯、 很美的时刻、 嗯、没错没错。 像以我自己，因为我过去也在台湾接受过分析，因为精神分析需要被分析嘛，所以我那时候也接受过分析快一年吧，一年多。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治疗师从第一次 section 第二次吧，就一直在跟我讲说他觉得我很常用有点像是第三人称的角度来观察我自己，或是有点像上帝视角的角度来看自己的的当下或是回忆，好像用透过这种方式可以规避掉一些情感的反应。他说这就是我的防卫。然后有一天我就，因为我那时候也养成了，就是我如果做梦我就会记下来，就因为我会担心说我下礼拜没有东西讲，所以我甚至会 哦、oh, OK 我甚至日常会做功课，想说哦我这个东西我下一次要跟他讲。 你是不想浪费钱？ 我不知道，想不想浪费钱可能也是一个，再一个也可能是我希望可以打动我的治疗师，这很有趣哦、oh. 因为我其实到后面才发现，我希望可以让我的治疗师觉得我是一个有趣的个案。对，然后 他是外国人吗？ 我在这边做的是，我在那时候在台湾做的是台湾人，嗯，他一样是英国训练出来的，跟我 好厉害、哦， 跟我一样都是精神分析体系出来的，他很厉害。然后对，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做了一个梦，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梦，然后他给我的诠释有吓到我，因为我本来觉得这就是一个很 random 的梦、 嗯， 这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事情。 嗯、 我就跟他讲说，哦，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在那个海边散步，但是我看不到海，我也听不到海的声音。然后他就问我说、 嗯、 那你怎么知道你在海边散步？我说因为鞋子里进了沙。你知道他怎么诠释我吗？ 嗯， 他说这听起来就像你好像经历一段关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确认你自己是不是在一段关系里面，直到你用各种方式去冲击这段关系，让你自己感受到一些痛楚，你才能相信你在一段关系里面。 对 哇塞，那你 觉得 真的有点到你？ 我觉得这个诠释非常的美啊，我觉得确实是有戳到我的。对啊， 很厉害，我懂那种感觉。因为就是我真的觉得当你处在，因为我其实自己目前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当你看到这个个案他看不到的东西时候，你讲由你的口中然后很深层的同理去讲出来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最近遇到一个个案是他在他的家庭里面当一个拯救者，所以他、嗯、比如说爸爸妈妈关系不好，他可能需要做一些 比如说飞行的行为去引起他们的注意，或者是他们两个这样才有共同的任务要去帮忙他解救他。 对 对，然后我讲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也只是说感觉很像是这样，然后他就哭了。对，就是我会觉得说那个感觉是真的是跟朋友聊天，像比如说像你刚刚讲那个诠释，不是跟朋友讲一讲就真的出得来的东西。 他必须要这个治疗师对于你的个案非常的理解到，当你听到这个梦里面的各种的线索跟材料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就可以想到啊，对，没错，这个个案常常讲到说，他没有办法相信他跟他伴侣的关系，直到所以说他可能会用一些怀疑或者是什么方式来冲击这段，让他们之间有争吵嘛。 因为你刚刚讲解梦，我就想到我之前去做那个，就是荣格那个时候，其实我也都会把那个梦记下来。我觉得很有趣，那时候就会变成是一个习惯，就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有做这个梦，我就会赶快先把它记下来，然后我就会把我的梦，我那时候是用寄信的方式寄给他，他就会先看。然后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梦，就是我老家的形象，然后就梦到我以前小时候养的一只狗回来了。对，然后我还很开心的看着他说，Rico 你回来了，怎么跑去哪里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开始做一些诠释这样，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而且你知道，我觉得他开始做这些諮商或治疗之后，你的梦也会开始变得很有意思。 对对 对，就这样，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对啊，所以就是如果大家真的经济许可的话，可以去做做看。然后像刚刚讲，如果说经济上，比如说一次2000块，说真的 我自己也觉得很贵，我大概也付不起。对，所以比如说像马偕闲谈中心可能也可以是一个选择，你们也是有心理师去做物谈。然后再如果真的800到1000可能真的还是有点困难，其实你也可以跟你的心理师讨论看看是不是能够2个礼拜1次。就是我知道当然最好是1个礼拜1次啊，可是如果真的有现实上的考量，也可以跟你的心理师谈谈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知道是，其实现在会有那个叫什么卫生中心，双北其实会有一些那个卫生中心，其实你可以去预约，好像一个人会有6次的扣打吧。那详细会是多少钱？我大概知道，就是真的会比协谈中心还来的便宜啦，但详细多少就不是那么确定。那不然再来就是有一些諮商所，他们会有一些实习生 对 的物谈的方案，你可能只需要付场地费。那就是虽然人家是实习生，当然就是功力上跟心理师一定会有一点差别，但是他们都是有在那个专业的督导下面去做物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真的只是想体验看看到底諮商是什么，那会给什么样子的感觉，到底跟朋友聊天又有什么不同的话，这个也可以是一个方法，就是 CP 值相较来说算比较高的一个方法。对 对，那如果说今天听众朋友就是也有办法负担说1个礼拜2000块，但是这笔钱，因为我们刚才讲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嘛，那应该要怎么挑选心理师会比较好呢？ 那怎么挑选呢？其实我自己觉得说如果说到你说假设如果说真的到諮商所，是不是我真的花了这2000块， 应该是说就是我今天有想要做，但是我不知道我该选谁或是哪一间諮商所，或者是对吧，就是我 等一下这个因为我觉得现在这边讲諮商所好像好，我想一下因为我怕会有就是可能评价说哪间諮商所好或不好的问题。 我觉得 还好吧， 因为以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你先想想看你为什么要去做諮商，那你可能有一个议题，就像阿桃那时候去做荣格可能是失恋，当然就是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来讲失恋，但是你最后可能就是你主要的修通的核心内容并不是失恋这个东西、但 anyway 就是你可能一开始你觉得你是失恋，那就是两性或是婚姻的议题，那你这时候就你就可以去找说这些諮商诊所它里面的这些心理师他的那些背景啊，是不是符合他的领域，是不是婚姻嘛， 啊，然后或者是他的心理，如果你再更懂一点的听众朋友可能哦知道什么什么样 的心理学派是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技巧啊，你根据你自己的方式来参考说哦我可能需要比较短期就有效的，你可能就是找短期治疗类型的啊，你如果有多一点时间可以 打长期抗战，那、啊、你可以试试看做精神分析，也许你可以挖到不同的东西嘛。 OK， 哎、欸，可是我要先说，我那时候其实我找、我自己找諮商师的经验是，因为我就在这个领域，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是想要刻意找，跟我生活圈很远很远的，所以我是请我朋友推荐、嗯，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不是刻意挑荣格， 嗯， 对，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欸，他可能跟我真的，比如说借数。年纪相差甚远，因为其实我不想要让认识、嗯、就是你知道，因为在我们这个领域当中很有可能说，哎、欸，你认识阿元哦，阿元是我怎样怎样，你知道吗？这种感觉、嗯、我不想要，对，这是一个部分，但是这是因为我这是我自己的考量吧。那确实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就像你说的，就是看你自己的本身的需求，然后諮商所的话其实你可以先上 Google，比如说假设如果说你在双北的话，其实双北真的非常非常多諮商所可以做挑选、嗯、其他县市的选择可能就没那么多、 嗯、 那我知道不同的諮商所他们会有自己的不同的取向，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艺术治疗的， 嗯， 对，那就像刚刚那个阿元说的嘛，然后比如说有一些甚至是 Rogers 的取向也有、 嗯、 然后里面可能不同的心理师也会有不同的学派，你也可以先点进去看一下他们的专长经历。我知道甚至有些人会到搜寻这些心理师的论文啊，但我个人是觉得好像不至于 要搜寻到人家的论文。我觉得这个很好玩耶、欸，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疑心、嗯、往往不是诊疗才开始，可能在个案踏进治疗时期疑心就开始了。 对啊，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自己会比较是交给命运的安排、 嗯、 如果真的谈了一次我觉得很怪，我会觉得说其实你如果谈一次你就想结束，你的心理师一定会跟你谈论就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谈一次你就想离开。 嗯， 对，因为也许这过程当中会有别的意义，但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单纯觉得这个人很怪，或者是你跟他谈不下去也说不定。 对，但很多时候 就各种可能都有啦。 很多时候其实假设说不是这个治疗师真的很这个諮商师真的很怪的话，其实听众朋友将来如果有机会去接受諮商，你会发现你会有很多想要不想去的念头，那其实这个很正常，在我们精神分析里面，我认为我们讲它叫阻抗 resistance， 就是在任何一个心理的疾患或是议题被修通以前，都会不断的出现各种阻抗，因为就是做心理諮商绝对不是把你这些议题给修通好，绝对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那你的大脑或你的心会潜意识的、下意识的告诉你各种方式来规避掉这样的痛苦，然后它就会出现阻抗。所以有时候即便你真的觉得啊我不太想要继续做下去了，但假设不是今天你的治疗师对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可以忍一下，搞不好忍一下会有不同东西出来。 就是总结结论就是我是真的还蛮鼓励大家去諮商了，就是以我自己从大学一直到现在的，从大学就不觉得是一个专业到现在，其实我觉得你在这个领域当中你会有一些感触吧。 对，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东西，大家热衷于諮商，諮商这个产业的资源多起来，我们才有更多的余力跟那个各种边边角角去观察说我们既有的制度有没有什么地方还可以再改进，让我们可以提供更好的諮商给大家嘛、 嗯、 而且 对， 假设今天就是諮商师的客人变多，个案变多了，我们就有更多的钱可以让阿桃换就是iPhone 12 Pro 吗？不是 iPhone 12 mini 了。 白痴。好啦，没有啦，但是我是真的很希望大家就是把諮商这件事情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平常化，他真的不是一个有生病的人、怪怪的人才需要来的。 嗯哼， 对， 对， 真的是这样。 嗯，而且最近这波疫情，相信大家被在家里面关了也有一段时间，可能有些人已经觉得心里有一点压力一点了。 难受了。我知道现在蛮多諮商所好像都有开始在提供线上諮商的服务，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有需要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去洽谈看看啦，就是 对， 至少在这个疫情期间不要把东西都憋在自己心里面，没有办法与人连接没关系，你可以透过虚拟的方式来跟这些专业人士进行心灵上的连接哟。 对啦，确实，虽然说我觉得实际面对面我自己比较喜欢，可是真的在这个限制之下，我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嗯哼，对啊， 对啊， 好啦，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咯。 好啊，哇，一下子其实讲也蛮久嘞。 对啊，瞎聊瞎操，瞎聊瞎操。 哎、欸，什么瞎聊？是专业的聊。 还有，顺便表人。好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拜普，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拜拜， 拜拜。